在感慨。一直把你藏在歌里面，不让世界打扰这隐秘的思念，在最缠绵处留恋，在最美丽处依恋，在夜里一片又总想见你一面，哪怕

后不免儿女情长，到今天才知道说一声再见需要多么坚强。我想要忍住眼泪，却不能忍住悲伤，在不知不觉中泪已成 这把心也坠的天空。 I know, I know, 那就另一段有你陪我，谢谢你鼓励我，尤其是你给我，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。 I know, I know, 你是我的 OK 绷，在每一个时候就别想坐着我的梦想，我要开始决定旅程的方向，设计高在桌上一点伟大理想，当真的是迈不出去公仔的窗。有天我突发奇想，我才是跟着送孤儿院的小孩，看着他们的表情满足的那模样，看着他们快乐我也跟着饱了。离开了街上开始我的流浪，身上只带着公仔 QB 和吉他，他们陪着我永远不寂寞。还有还有一只大狼狗，他名叫阿福，整天跟着我，在我最最难过的时候给我温暖的眼神，肯定的微笑，准备往前出发。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，抬头看着繁星也睡的天空。 I know其实你给我，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。 I know, I know, 你是我的 OK 绷，在每一个时候一直陪着我。 我外婆教我唱的童谣我也从来没忘过，他说这句人长大的伤他也没忘过，就算失败就算沮丧依然记得回家，上去就把这家人朋友好好哭一场， 一样会晒干一切一切烦恼忧伤。服下我的疗伤歌曲良药并不苦，用耳朵用心听我唱，我的精彩故事还没说完。蝴蝶蝴蝶飞上天空挥动翅膀，爱不开的几次中间也只是只毛毛虫，爱不要灰心见面在那思念在那自由生命不能重来，所以珍惜它的精彩。我们全都是聊胜蚂蚁，却都有存在的那意义，不愿失去也失去勇气，那就创造回忆，全白舞动飘逸，踏出旋律涟漪的倒影。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，抬头看着繁星也睡的天空。 I know, I know, 在桥里一段有你陪我，谢谢你鼓励我，用即使你给我，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。 I know, I know, 你是我的 OK 绷，在每一个时候 时刻在陌生的街头，抬头看着繁星也缺的天空。